第153集。成年之后，洪兆龙很快就加入了胡世银的新湘军，又勇又悍，很快闯出了一番名堂，成了出林龙。他素以枭雄自居，为人既凶残又仗义，尤其不容许背叛。胡世银想洗白时，曾收买了洪兆龙的一个心腹，结果被洪兆龙发现，那心腹尚未完成胡四爷的交代，又开罪了自己的老大，所以一拍屁股躲去了国外。那人自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，没想到洪兆龙不甘忍下这口恶气，锲而不舍地找了他一年半，终于在东南亚的某个小村庄里把人找到了。人被带了回来，许林说，那时他年纪还小，亲眼看见血腥一地，以至于他至今还有心理阴影。还有一件事也跟这件事相关，洪兆龙虽对叛徒凶残，但对亲儿子还是不错的。那晚他意识到年幼的儿子看见了他行凶的画面，吓得躲在一边哆哆嗦嗦，他立马将许林带进屋里好生安慰，还跪在地上给他当大马骑。 这也过去快20年了， 许林垂下头轻轻叹气， 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两件事情我怎么都忘不了。 幸运的是，洪兆龙果然不认识我，尽管他以非常犀利挑剔的眼光打量了我半晌，最终还是信了亲儿子的说辞，当我只是他儿子的密友兼同事。我想了想，觉得洪兆龙不认识我也属正常，外头人都以为我哥早与家里断绝了关系，就连唐一川都一度以为我们兄弟的关系并不亲近。我原以为洪兆龙半辈子都在牢里蹉跎，又落下残疾，一定是萎靡颓唐，相当不堪，没想到见了真人才知道自己料错了。眼前这个男人鹤发鸡皮，鹰鼻鹰眼，面相不算凶恶，但也绝非善茬。他虽坐在轮椅上，气势却依然不弱，而且还有人上门探望。国庆刚过，重阳将至，我既感到意外，也感到不甚意外。出狱后他能瞒过胡世银的眼目，说明确实一直有人在周记照应他。我与许林抵达洪兆龙的住处时，其中一个长着双邪恶三角眼的男人与我擦肩而过，面色骤变，十分凶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与此人素昧平生，可他的眼神却分明透着古怪。我微扬嘴角，大方地与之对视，他便匆匆避过我的目光，加快脚步，开门坐进一辆破旧的灰色现代，走了。洪兆龙真把我当他儿子的朋友，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，事无巨细都要询问。我来时就已打好了腹稿，周得有模有样，一点破绽不漏。洪兆龙渐渐松了眉头，跟我相聊甚欢，偶尔还能抒抒情，忆忆往昔。取出几支手卷烟，他问我抽不抽烟。 我不抽，以前抽过，戒了。 我不是我哥那样的烟枪，闻不惯这种既烈又烈的烟草味。一边装模作样的掏打火机给他点烟，一边故意推说，最近感觉肺部有点发紧，所以戒烟了。 你得去查查。 洪兆龙深深吸了口点着的手卷烟，爽得眯起了眼睛，看似整个人的精神都彻底放松下来。 我年轻那会儿是个暴脾气，一言不合就跟人动手，肺部也被戳穿过，后来发展成了肺萎缩，差点因疏忽延误治疗时间。 他一口接着一口抽烟，还将烟雾喷在我的眼前，果不其然，一股呛人的怪味直冲我的天灵盖，呛得人头疼不已，无暇思考。我没从洪兆龙这里得到我想要的答案，准备起身告辞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洪兆龙是唐一川的恩人，甚至可能可以算作养父。据许林说，当年洪兆龙将唐一川与自己亲儿子一起送出国外，供他吃住念书，确实比亲爹还温柔周到。 没办法从唐一川这里得到更多关于他那段过去的信息，所以我想透过洪兆龙去窥视当年的唐一川，试着去理解他的不甘，体谅他的痛苦，并以此来弥补我的不甘，疏解我的痛苦。但好像还是白忙一场，一无所获。直到走到大门口，许林才长舒一口气说：你们还真像长辈与晚辈之间闲话家常啊。他自知失言，及时闭了嘴。我笑了笑说：没事，我就是好奇，什么样的人能叱咤黑道，又能培养出唐一川这样刚正不阿的干儿子。答案是令人失望的，就算洪兆龙当年再威风八面，如今看来也不过一介凡夫，又老又残，没什么值得稀奇的地方。我开车载许林离开，又见有人驱车而来，我觉得这画面十分搞笑，又隐隐觉得不对，我与洪兆龙的这场谈话似乎哪里出了问题。千头万绪理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一脚踩下油门，跟风一样呼啸而去。这阵子我没脸见 Timmy， 拉着人一巴之花被法条传出去，我就别在 S 市混了。但 Timmy 穷追不舍，还是一个劲儿的给我发微信，说他还是想跟我出去散心，不叫 Sarah 也没关系，就我们两个人。我的心情因他的殷勤明亮不少。我确实想要离开一阵子，最好把手头的案子全部搁下，给自己放个长假，去欧洲、非洲、南美洲各玩一个月，在名胜草原与棕榈海滩之间发展一段浪漫的恋情。于是我告诉 Timmy 可以一起旅行，但两个人太没意思，不如多叫几个朋友。他兴高采烈地挂了电话，像个讨得奖赏的学生。就在出门旅行的前一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来电显示出一个熟悉的名字，居然是唐一川。我心一狠，硬是掐断了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唐一川竟锲而不舍，被我掐断之后又立马打了过来。面对这个嗡嗡不绝的手机，我的心情十分复杂，简直是像雾像雨又像风，还都是天灾级别的。我在彻底关机还是接起电话间犹豫不决，最后还是没骨气的选择了后者。